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晚风啊，是那藏着恋恋耳语的黄昏啊，是那满怀离情意义的衣袖啊，是那走散后再没相遇的人啊，让他偶尔停下沉重的脚步啊，让他短暂想起往日的温存啊，让他眼含泪光不敢再眷恋啊，让他在岁月深处流浪啊。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，碰巧有风吹乱他的头发，我会慢慢靠近给他肩膀，分担他一路重重的绝望。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，碰巧有乌云遮住天空啊，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，告诉他明天晴朗。也许他的脚步早已不敢停下，也许那些温存他早已忘记啊，也许他的眷恋不会再，也许他早已习惯了流浪啊。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，碰巧有风吹乱他的头发，我会慢慢靠近给他肩膀，重重的绝望。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，碰巧有乌云遮住天空啊，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，他明天会有多晴朗。 我会慢慢靠近。